萨 罗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嘿，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每天晚上的8点都跟你不见不散哈。那每到周一周二呢，我就会请到很多这个乐队呀，包括很多的独立音乐人啊，都是非常优秀的。然后呢，有很多他们的粉丝都会守着我们的节目收听和收看。那也有很多新的朋友呢，要这个第一次来认识他们哈。那今天我们又请到了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很闲适的这么一个乐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名字叫做慵懒彩虹，欢迎慵懒彩虹。哎，掌声，没有人说话是吧？呵呵呵，对，大家没有一个整体的打招呼的方式嘛？来，欢迎慵懒彩虹，刚才那姑掐对不？ 大家好，我们是慵懒彩虹， 好吧，真的很慵懒啊。对，这样吧，我们慵懒彩虹一共是4位成员，这个小帅吉他手小帅被无情的挤到了表演区，好吧，我们这样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由我们的小茹开始吧，好不好？女士优先。 是对这儿吗？ 对， 大家好，我是慵懒彩虹乐队贝斯手小茹。 嗯，欢迎小茹。然后呢，我们按顺序好不好？我们长发飘飘的。 好，我是青山。 青山 鼓手。 好，欢迎青山。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唱键盘西西。 是的，欢迎这个吨位最大的西西。对，还有我们的小帅。 嗯，大家好，我是吉他手薛群帅。 嗯，是，只有小帅的声音是特别饱满啊。对，好了，那么欢迎慵懒彩虹。其实说到四位呢，如果要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陌生。那我要是介绍一下他们每一个人的履历的话，那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厉害。首先呢，给一个概括，就是我们的慵懒彩虹乐队成立于2013年，是一支由老乐手组建的新型乐队。这个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是每一个人拉出来都是特别的厉害哈。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我们的西西。对，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年轻。西西呢是专业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曾经呢是在陆川导演执导的《南京南京》这部电影当中配乐，中好厉害啊，我的天哪。对，然后呢接下来是小茹呢，这个就更早一些了，2003年就开始学习贝斯，就组乐队了是吗？哇，那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好吧，非常的温柔。对，然后呢就是前段时间热映的缝纫机乐队的贝斯手其实是你弹的，对不对？对，在这里可以跟大家爆一个料，就是所有娜扎弹的部分呢，高难度的都是小茹弹的。哇，大家这个一定要给我们的小茹一个特写。是的，大家可以认识一下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小帅是这个，看到他的年龄我觉得非常的嫉妒，因为他是1997年的，这么年轻。但是呢他是师从现代音乐学院教育家董波老师，而且是乐队的吉他和唢呐。对，我想问一下小帅，你是怎么把这两样乐器兼容的呢？ 嗯，就是喜欢，因为我老爸是吹唢呐的。 哦，是吗？那你从小就是受他的影响？ 对，然后来学校之后，就是我的校长是弹吉他的，然后他就让我学。 啊，是吧？好吧，被逼转行改吉他。 对对对。 对，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青山。其实青山呢，就是鼓手啊。 对。 对对，青山也是非常的厉害，像什么中国红歌会呀，还有这《爱在星空下》呀的音乐录制也全都是他。这好不容易把大家的履历介绍完了，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就肯定给大家带来现场不一样的感受了。今天呢，我们现场主要以不插电为主，准备了六首歌。我们第一首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歌曲？ 第一首是我们的一首非常有拉丁风味的一首歌， 拉丁风情是吗？哎呀，太棒了！今天我们是双吉他演奏哦，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可以收听收看。那如果是青年朋友，一定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当然呢，下面的右下角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就是在易直播 APP 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记得刷刷小礼物啊！好了，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第一首歌要开始了，哟，已经开始了。好， 第一首送给大家的是我们的一首拉丁风味的一首歌，叫巴拉蕾。 巴拉蕾，好，来自慵懒彩虹。是很有这个拉丁风情的是吗？ 对 对，然后刚才就是听你们唱的时候，我就不自觉的舞动起来啊，就是我还想呢，我说哎呀，今天这个如果我们要是不插电，或者说这个只有两把吉他的话，会不会有这个效果？没想到效果这么的好。对，大家今天对就可以把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当成一个小型的演出现场啊，大家不要拘谨。对，刚才很多人在问说我们的青山刚才拿的那个乐器是什么呢？ 啊这个、 对，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啊。 这个刮鱼， 刮鱼， 拉丁音乐里边都会有 哦， 是这样子，这样的声音。 哎呦， 就是鱼， 嗯， 就鱼鳞，然后 好，我知道了， 会倒过来那个东西，然后哎，你这样刮上去，哎，就这个 哦，刮鱼鳞，就是有点像那个，请问这个 就这样去联想这个东西， 对，啊，哦，这个叫刮鱼啊，这是学名，学名啊，不是刮鱼鳞。 对， 我想问一下青山老师，这个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吗？如果我去刮一下试试的话， 嗯，你可以试试， 是吗？对，我试一下，我看看能不能 可以尝试一下，可以尝试一下。 好的，现在呢，我这个来拿到了这么一个新型的乐器，叫刮鱼啊，然后我试一下，看看什么声音。好吧，这是很讲究节奏感的。哦，原来是这样。但实际上这个是很有技巧的，对不对？ 哦，对 啊， 同样是需要按照节奏去， 对对对，这个不能瞎刮啊，你那个鱼，你就是刮鱼鳞，你这个没有节奏也刮不好，做出来不好吃。好了，我们还是回归到刚才那首歌，叫做巴拉雷，对不对？ 嗯嗯，对， 这首歌其实就是是很符合乐队风格的一首歌曲吗？就是算是代表作吗？ 可以算是吧，因为我们乐队的其实很多风格都有， 是吧， 算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风格。 哦，这只是你们风格各种风格当中的一个流派。 对对对 对，这首歌是在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 大概是在去年，应该是2017年的 4月份吧。 4月份 对，4月份， 哎，时间还不长，对，也算是去年新歌。那你们每次演出的时候都会演这首歌吗？ 开场曲 啊，开场曲， 开场曲， 怪不得今天第一首要唱这首歌。对，开场曲。那基本上你们演出的时候，第二首是什么歌呢？ 第二首是什么？ 对， 哦，我的爱啊， 哦，我的爱。啊，还真是， 反正 对啊， 对， 看 什 么形式的演出 啊，对。那一般我们的乐队就是因为经常演出嘛，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基本上是以什么样的演出形式呢？是音乐节、live house 还是？ 我们现在就是其实不是特别拒绝一些形式， 是吧？ 有一些甚至很小的一些场地，或者说很大的呀，就是 很小的场地，比如说我们这儿，对对， 都 很温馨啊， 对， 对，因为刚才这个我们聊天的时候呢，也在说，可能最近要给一个很火很火的游戏写一首歌，是不是？对，然后这款游戏是吃鸡，但是小茹是完全不玩游戏的，对，哎，但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乐队的歌基本上词和曲都是小茹来写吗？ 词是我，曲是西西写。 哦，对，那西西你玩过这款游戏吗？ 我一玩就头晕。 啊，什么头晕？ 我身边一些男性女性是朋友经常在玩，一看一会儿就晕了。 好吧，看来我们今天这个屋子里面都可能对这款游戏并不是特别的迷啊。对，但是现在不是流行养蛙吗？所以我们但是没事养养蛙吧，还是对。那这款吃鸡呢，希望能够听到不一样的版本哈。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就是已经有的歌曲，大家可以随意的聊天，随意的选择和演唱。那第二首歌想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歌呢？ 还有什么歌？ 还有你们歌多了，我给你报一下。对，有哦，我的爱、奢侈品、早春牧童，还有这个萨拉布以及思恋。 啊，那个什么吧，不是那个奢侈品吧？ 奢侈品 ，行。好，我们是对，我其实对这首歌我特别的感兴趣，因为看这个名字，我说哎，奢侈品 啊，这首歌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副歌部分，有一句非常非常经典的词， 是吗？啊，我重点关注，大家也重点关注一下副歌部分， 关注一下那一句，就之前这还有个梗啊，是 啊，还有个梗，来来来，先说一下， 前两天就我们在最后混音这个阶段，然后就有一天小。应该是小鹿在，那是半夜了 吗？那是录的时候，我们一般通常都是凌晨录歌嘛。 凌晨录歌， 对， 状态好。 一般全都是写歌，都是在凌晨两三点写的，然后 有灵感。 对，安静嘛那个时候。然后呢，他录的时候，本来这个词最后两句不是那样写的，就副歌部分是有改动。然后他写完以后，我一般写全都是顺着又下来了。但是有些词可能录出来效果、唱出来效果不是那么好。那我就两点多睡了一觉，做梦梦见了那么几句，就把它改了。 哇，这么神奇！ 对，就把副歌彻底改了一下啊、所以就现 在对，就是现在这样了，是吗？ 对对 对，青山，你要说的梗就是这个梗，是吗？ 对，就是这个事儿。 好，就是这样。 一会儿一定要去注意，就是这句词，然后能唱的是什么东西、 啊？好的，这个副歌部分啊，对。希望不是梦话。 对， 好吧，那这首奢侈品啊，我们带给大家，大家可以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哦。不要忘了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也关爱你。来吧，奢侈品。仔细听了一下，我还是没有听清副歌部分。对，快把这句歌词再给大家大声的、深情的朗读一下。 有我们 啊， 写词的， 专门写词人来， 写词人来，对我们的作词人小茹啊。 奢侈品是当时我想写的，原因是因为在一次跟我姐姐的聊天中，我说姐姐，因为她是牙医，我说姐姐你好能赚呀。 对啊，很赚钱的牙医， 生活好奢侈啊。 好、 然后 好奢侈，他是每天买一个包吗？ 没有，他生活还是其实还是挺节俭的 啊。我知道， 但是我就觉得他 挺不容易的，然后走到今天。然后他说我的生活奢侈吗？我觉得你们的生活才很奢侈，因为你们每天都在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 哦， 我说哎，还真是哎。然后呢， 哇，这是这话说的好有力度啊。 对，然后突然觉得啊，我是不是应该写首奢侈品啊？那现在到底什么东西是奢侈品呢？ 对呀。 然后就前面写了很多关于皮草啊。 是 啊，香水啊， 对，你看现在一提到奢侈品，那大家 有的没的， 对。 然后后来本身我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写到的是我们一直在干自己喜欢的音乐嘛，这是我们自己的奢侈品，但是后来唱出来就觉得还是不太对， 对。然后你做梦梦到了什么？ 做梦梦到了，我就想，那现在还有什么是奢侈品呢？那可能爱情也是奢侈品。 哎呦，爱情也是奢侈品。其实爱情真的，你要是想要的话，它可以随时成为一个廉价的平易近人的商品。但是如果你要是对它期望过高，或者加了太多附加值，那它绝 对 是奢侈品。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可能我们这一代对于爱情来说，有很多需要靠经济去支持， 这很现实， 对 吧？ 很现实， 对。 所以有一句我就写了一个。爱情镶满奢侈的黄金， 哇， 就是， 哎呀，掌声！哎，我想问一下乐队其他成员，你们赞同这一句歌词吗？ 赞同， 我很赞同， 很赞同。 就那天就刚录完音，然后在西西车里边一放的时候，我一听。就之前，因为我们之前都有在演了这个歌，然后都不是我们重新录的 这个， 然后那天忽然间录好，然后我一听。哇，就光听了这一句，然后我就， 哎呀，简直太棒了哈，写的 非常棒， 对， 太棒了。 其实这个是反映了现在一部分人的确实是这样的现状， 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爱情和面包，你选哪个？对，或者说爱情面包你可以兼得吗？对，所以最后就是啊，每一个人为什么要做最好的自己，就是想要就是获得一个更加完美的爱情。对，那小茹作为女生，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爱情吗？ 你觉得它奢侈吗？ 太奢侈了。 真的吗？你现在是因为没有时间吧？ 太奢侈，没有想过。 好吧，哎，说到爱情，还真的有，我们的好多朋友都来给慵懒彩虹打 call 啊。然后呢，还有朋友在问说，哎呀，那个说到爱情了，还有一个问题问我们的青山，说青山有女朋友吗？这问的太直接了吧？对，你可以拒绝回答， 没有哈， 没有啊。听到了吗？听到了吗？这位朋友，对对，要求互动的，对，深知我 对局金子嘛， 对，深知我者才久居我心啊。这个希望你能够听到青山的答案。好了，那么刚才是聊的这首奢侈品，其实确实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话题来聊了。就是每一个人对于爱情，对于生活当中的奢侈的东西物件定义可能都不太一样，对， 价值观不同。 是的，价值观不同哈。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正能量的价值观。好了，那么我们听完了这首奢侈品之后呢，还剩一分多钟，不到两分钟，对的时间。这样吧，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平时大家看到的，就是今天在现场我们看到的慵懒彩虹是这样的，但今天呢也有很多的照片来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看看这些都是在什么时候拍摄的啊。这个我们的三位可以看到。看不见，看得见吗？这是我们的西西， 这是我以前就是上周四在北京的那个一个 上周四这么近啊， 上周四我也在紧张一直紧张到现在。 哎，你现在还紧张吗，小茹？ 紧张， 我天哪，不要紧张啊！哦，这上周四的演出现场是吗？哦，那还有一张，哦，这张是小帅，哇，这张好帅啊！对，小帅，可惜你看不见。对对对。哦，原来是在玩手机当时啊。好吧， 我在 下 手机。 哦，好的，哦，那个也是可以看到的。对，这张也是很帅气啊。那这个啊，这张是青山， 这是我们去那个 12月底去了趟日本。 哦，在日本演出吗？哦，当时是日本的一个音乐节吗？ 也不是吧，是 一个电竞游戏， 跟电竞有合作的一个演出。 哦，跟电竞有合作的， 他们那个有什么撸啊撸还是英雄？ 撸啊撸好像就是英雄联盟。 狼人杀， 我不懂游戏，对不起。 你 这样一会儿游戏迷过来打你。 反正就是有电竞游戏，然后他们打比赛嘛。 然后让我们去现场哦。 好的，那么待会儿我们会接着跟大家来分享啊，还有很多的照片啊，还有我们的这个 MV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先进一段小小的隔断广告片花，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呢，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慵懒彩虹，欢迎你们。 嗨，大家好，我们慵懒彩虹， 依然很慵懒啊。对，你们要不要说齐意思？来，这样， 一二三， 大家好 ，我们是慵懒彩虹。 行了。依然还是很慵懒，这我知道，这是分声部的故意的，对不对？好了，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慵懒彩虹就集齐了啊！现在都已经这个小帅也是过来了，终于可以看到了我们这个视频上的对反送，对，要不然小帅一个人坐在那边太孤独。小茹也比较紧张，小茹还紧张吗？ 紧张， 还紧张！我的天哪，你都大大小小演了这么多场了，你居然还紧张？ 我也不知道年底紧张症。 好吧，这个紧张也是有综合征的哈，没关系，我们下半段我觉得已经放开很多了，我们继续看照片。这些照片应该都是这个现场去拍摄的，都是没有经过滤镜和修图的，对不对？ 对。 好，那么刚才看的是青山的这张哈，这张啊、依然是、这是小茹。有的时候你知道小茹和青山我分不清，都是长发，哇啊、这是小茹在弹贝斯的样子，这也是同一场演出吗？跟刚才 在那个日本那 个。哦，对，我觉得如果要是日本当地的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因为很有那种有没有视觉系的感觉。对，当时就是台下的粉丝他们的这个反应就比较强烈嘛。在听到歌曲的时候， 台下有很多就是一些、 迷弟和迷妹 啊，呀新加坡啊， 那个游轮上哪个国家的人的？ 哦，是这样 的， 很喜欢， 对他们很喜欢这种风格的东西。 哦，原来是这样，你是在游轮上是吗？ 对。 天哪，这个简直太特别了，在游轮上插电开演唱会，我的天哪，闹呢。哦，不错， 晕了好几天。 对，这就是比较晕。这个也是在那个游轮上吗？还是、 不是，这上周四。 对，我发现了，黑白的都是上周四哈。 对， 彩色的都是游轮。是的，哎，这张应该不是吧？ 这张是 七九 海报吧？ 哦， 三点吧，在七九八的一个非常有 是。 喷绘的一个墙上， 哎，你有没有发现七九八其实是挺出片的一个地方？ 哦，对， 随便找一面墙，然后拍一张，就觉得特别的炫酷哈。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下半段可以让这个慵懒彩虹你们慵懒的掌握着节奏啊。是打算先跟大家分享一首你们最爱的 MV， 还是先带给大家一首你们的歌呢？ 先分享 MV 吧。 先分享 MV， 歇一会儿是吗？ 给大家已经带来了两首。 嗯，行，然后待会儿再给大家带来他们的歌曲哈。其实这首 MV 呢，大家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 Nickelback， 这首歌是 If Everyone Cared 是吗？ 对 对，这首歌好像当时是一个公益歌曲来着。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你们为什么会是很喜欢这个乐队，还是说在特定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歌呢？ 乐队的风格，首先第一个是我们都比较喜欢。 哦，喜欢这种摇滚的风格。 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歌，歌的一些别的歌啊，或者包括这首歌，别的歌一些的内容，比较欣赏。 对，比较励志哈。对，好的，那么这首歌要送给大家，马上进入我们的迷之歌单。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have won a major victory.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推荐啊，慵懒彩虹给大家推荐的这首 Nickelback If Everyone Cared。 好，那么看完了他们推荐的 MV 之后呢，桂姐歇够了哈，对，我们开始下一轮的演出好不好？对，现在已经到了下半场，如果上半场还是比较热身的那个感觉的话，那么下半场就该推向这个高潮了。一般来说我们的演出是不是都是这个流程？ 差不多 啊，差不多吧。好吧，那要选的歌也是跟着这个节奏来的吗？ 对。 嗯，好，那么下一首歌，不是下半首，下一首。小帅非常自觉的已经过到了我们的表演区。好，准备好了，要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呢？ 就是现在给大家带来一首哦我的爱。 哦我的爱。 咱们的一首比较要开心的一首歌。 好的，哦我的爱，不是我的爱啊，不一样的风格，来听慵懒彩虹。 下。 哇哦，我的爱真的是非常棒的一首歌，很好听啊。我就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应该有伴舞。对，而且这首歌我总觉得好像哎，夏天听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很轻松 清新的感觉， 对，清新的这个海边风情哈。没事，小帅你可以回来了。对，小帅如果你愿意坐在这里的话可以回来了。对，我们聊两句然后你再过来。对， 这首歌确实像您所说的，它是夏天写的， 是夏天写的是吧？ 是在我们在 是吃着冰西瓜写的吗？ 在江西巡演之后，然后我们一起去了厦门，在厦门的海边。 哇，是鼓浪屿吗？ 对， 哇， 我们四个一边玩一边出来的写出来的。 你看，有的时候这个旅行真的能给人很多的灵感。 对， 对，你看在厦门，就鼓浪屿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嘛。夏天应该不是赶上旺季去的吧？ 对， 对，那时候人还少。 对，我们去的时间一般都是大家在上班。 真好， 对对，大家上班，我们出去开心一下， 真气银。对，所以说你们那首奢侈品写的真的很对哈、啊，你们都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对，我们太奢侈了。 对，太奢侈了，你都不用赶早晚高峰和那个淡季旺季都可以出去旅游，嗯，真好。 我们开车的时候一般都路上都没有人，也没有车 啊，你们都是凌晨出来吗？ 对， 啊、哦，那你们的这个作息是昼伏夜出的那种属于。对， 就是现在还有点不太醒呢、 是吧？这困着呢。那我就有一个问题，那比如说要是跟朋友一起约饭啊，或者说聚会什么的，那怎么办呢？大家 就是犯困 是吗？ 四点以后， 对， 四点以后，那大家是你们是不是喜欢约晚上？晚上一起嗨， 非常喜欢晚上 啊， 但是也不嗨，就是晚上。两三个好朋友一起吃饭、聊聊天啊、最多就是一起弹会儿琴呀、 是吧？ 我们生活很单调， 是吗？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四位谁最单调，谁最宅？觉得，如果评出一个最宅的啊，谁？小茹最宅是吗？哇，小茹你对又不玩游戏，然后也不愿意出去嗨， 也不逛街 ，天哪！那你用在网上购物吗？淘宝什么的 不够、 不够。 他淘宝买东西找我买， 我还不会用淘宝。 我的天哪，你比我还要原始。 对对， 我的支付宝开的就够晚的了。 我没有支付宝。 哎呦， 我也没有，我有微信。 对，我的卡都是用的我父亲的。 小茹，小茹，你是经历了什么？对，原始社会过来的感觉。 对， 对好吧， 很单调，对， 是吧？那你会觉得无聊吗？ 不啊， 对，那你们三个会觉得他很无聊吗？这样的生活， 他就 没事可以说实话。 我要过的话，绝对很无聊， 是吧？对， 觉得还好吧，挺享受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人， 对，我觉得一般能够承受这样安静的人，内心一定非常有想法。 对，我一般 脑洞都非常大， 旅行啊什么都是一个人， 真的。哇，那你一个人去过很多地方吗？ 嗯，还好吧， 就是国内国外都是一个人， 对对，哪里都是一个人。 哦。对，我也曾经是一个人旅行过一次，回来之后我直接摔碗，我不去了。对，下次还是多找几个人吧。对，那这个平时那除了比如说像小茹是宅着，那其他三位呢？你们平时的爱好是什么样的呢？对，这回小帅来先说，今天晚上基本上你都在当人肉背景，你好吗？对， 当人肉背景。 对对对，快让小帅先说。 平常。我其实不干啥，就是没事儿， 打游戏， 玩游戏， 真的， 对对对， 哦， 对， 宅男，好吧，好的，小帅也是比较宅的，只不过他玩游戏。那青山和西西呢？ 你先，我先， 都行， 我先是吧？我就因为我打鼓的嘛，作为打鼓，我觉得 鼓手怎么能这么说？对， 作为鼓手，就是更多的去稳定节奏，所以说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练习， 是吗？ 对， 哦，那 我一方面是练习，然后有时间的话，我也会玩一些游戏什么的， 还是游戏，对， 逛， 还去逛街？ 不是，我不是去逛街，比如说，出去散散步啊什么 的。哦，遛弯是吧？ 遛弯，对，应该那么说。 啊，遛弯我懂了。对，是的，这个是这个比结合的比较好啊。那西西呢？ 我因为平时事儿比较多，我平时还要教小朋友弹钢琴。 还要弹钢琴。 还有一些作曲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歌的后期乱七八糟， 全是西西一个人干。 哦，有些我们的视频还得。 你还负责剪视频呢？ 还是乐队的司机。 还得拉拉东西，所以我没有课外时间。 哎，太可怜了，就是西西就属于那种平时除了上正课还得上课外班的学生。对，不过西西是老师啊， 要送他一朵大红花。 对， 来时候还说呢， 对，我们昨天是。昨天晚上我们的应该算是今天的凌晨吧， 今天的凌晨 的新专辑是刚在那个网易发布 上线了是吗？ 对， 哇，快说一下我们新专辑的什么的名字，然后大家好去搜索， 大家可以搜索那个上网易云搜索慵懒彩虹， 就是慵懒彩虹， 对对对，就能听到我们的新歌。 好， 是今天才上的。 那是今天唱的这些都是新歌吗？ 刚才那个我的爱不是， 哦， 剩下的都在专辑里都有。 哦，太棒了，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哈。那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吧，好不好？对，来，小帅人肉背景又得回去了。对，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是什么呢？早春牧童， 我们的安静的美女。 来， 来一首。 有点紧张。 别紧张，天哪，你身经百战了。 早春牧童。 对，早春牧童。 说一下这首歌本来是写给我们原主唱。 原主是谁啊？ 原主唱 啊，原主唱啊，原主唱是。 原主唱跑了 啊，跑了，好吧，对， 也许他现在正在看我们直播。 来吧，那我们就把这首歌也献给原主唱，好不好？ 好。 早春牧童来自慵懒彩虹。 之中，野火烧不尽，吹来柔柔春风，在风中摇曳，不语鲜花中，一个牧童向我走来，静静地看着你把小手触碰，手里的牛舌，脸上他的稚嫩。色彤彤的蚂蚁头顶飞虫，骄傲的雀儿呆立在斜阳中，你携着一抹春色划破长空，早春牧童昂然伸展泥土疏松，天际的鱼儿游走在浮躁中，棉花消失在碧草连天尽头，早春牧童在冰冻的夹缝之中，野火烧不尽，吹来柔柔春风，在风中摇曳，沐浴鲜花中，一个牧童向我走来，静静地看着你把小手触碰，手里的牛舌，泪上他的稚嫩。 的看着你把小说触碰，手里的牛绳勒上他的执念。 简直是太好听了，早春牧童。你知道我听这个歌名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很有中国风的歌曲，但是听完了整个这首歌，哎，我就特别想起我就是在西班牙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些小酒馆里面传出的歌声，哇，简直是太棒了，很有那种 bossa nova 的， 对， 就是真的是那种很让人就放松摇摆的感觉，嗯、对，咱们乐队这个风格都是很多种啊，那你们个人最偏爱哪一种呢？有比较偏爱的吗？ 每个人说一种吧。 哎，一人说一种，那行。对， 小帅先来吧，还是？ 对， 小帅 先来。嗯。 行。 你喜欢什么曲风？ 什么风格？ 对。 我喜欢，更喜欢流行一点。 流行啊、哦，好的。 嗯、 那这个西西呢？我们就按顺序来吧。 比较偏爵士一些。 嗯、啊，偏爵士。嗯。青山 我差不多就是fusion爵士一类的。 哦。小茹是 喜欢的那叫什么呀？ 你戏曲吗？ 戏曲啊，民族 戏还行， 对， 对，谁喜欢听戏的？ 他车里都是 真的吗？黄梅戏 也 是吗？ 睡着了那种歌 啊，懂了， 奶奶 嗯。是这个小茹是比较这个优雅的有民族风的这样所以说四个人组在一起还真的是各种风格都兼备哈。对，那还剩一点点时间，还剩两分多钟了啊，这个我们得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大计划，就是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动向啊，可以跟大家来汇报一下。 接下来我们准备就是因为马上过年了嘛，过年回家以后大家得在家调整 是的， 准备一些 年货， 会有一些新歌啊。 对，年货。对， 今年还是准备以巡演为主吧。 是吧？对，过年的火车票都买着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是吗？对，好在离得应该是都不算特别远，就是你们都要， 他们俩都远 啊，一个新疆，一个云南，哇，天哪，这真的是很远啊。对，辛苦，赶紧回家过年，不管多远啊，这个都得回家过个年。对，那打算给自己放多少天假呢？你们？ 让大家好好休息吧。 对， 休息吧 。休息个个把月是吗？ 没有假。 对，小茹是比较忙，是吗？ 现在已经就是又布置了很多作业，这个词那个词，然后就是他们也没有 都需要回去想一些自己的声部，自己需要干的事情。 哦，对。